Hello， 大家好啊！我觉得咧，如果再系咁一座座山咁样讲《山海经》咧，你哋唔闷啦，我都闷啊！所以咧，我就特别拣下一啲有意思嘅神兽讲下，算啦。其他嗰啲咧就费事每一座山都讲啦，真系讲到人都癫啊！今集咧就讲下《山海经》嘅呢个西次四经嘅中曲山上面嘅一只食虎兽。冇错啦，你平时都系老虎食人啊，食动物嘅啫嘛，有啲咩可以食老虎呢？咁啊，根据记载咧，就话呢一只嘢咧就生得好似马咁嘅样嘅，但系啲牙咧就系老虎牙嚟嘅，爪咧亦都系老虎爪，咁头上咧系有一只角嘅，唔通就系独角马？咁佢咧专门咧系食老虎啦，同埋食豹嘅，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博，老虎见到佢咧都要揾路走啊！咁呢个故事咧出自呢个《管子·小向》篇。咁有一日啦，齐桓公咧就骑马出游，咁喺路上面咧见到一只老虎，但系老虎咧好远咁样望住佢哋，但系咧唔够胆靠近佢哋。咁翻嚟嘅时候啦，齐桓公咧就问阿管仲啦：喂，咩回事啊？管仲咧就问阿齐桓公啦：你系咪骑住你嗰只马，跟住向住个太阳嘅方向跑啊？咁啊，齐桓公就话：系啊。咁啊，管仲就话啦：咁啊，因为咧当时嘅呢个情形咧，就令到你嗰只马咧睇起上嚟咧好似薄啦。呢啲博咧系可以食虎食豹嘅，所以咧老虎都会惊啊。咁除咗呢个故事之外啦，仲可以喺其他嘅一啲古籍入边咧揾到关于博嘅记载。咁究竟呢一种嘢咧系咪喺地球度生活过嘅咧？咁话说咧喺1977年，咁就喺神农架呢个地区度咧，咁啊组织咗个考察队啦，一共100多人，咁有地质学家啦、人类学家啦、动植物学家啦，同埋一啲经验丰富嘅猎人。咁主要咧就系去揾下一啲奇异嘅动物啦，同埋佢嘅生存条件嘅。咁喺呢啲奇异动物嘅名单入面咧，咁除咗神农架野人之外，咁仲有一种咧神秘嘅野兽叫做驴头狼。咁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嚟咧，呢一种驴头狼咧就经常喺神农架地区嗰度出没。咁其中比较著名嘅一个目击事件咧，就发生喺70年代。咁咧好多人咧都话见过呢啲驴头狼嘅。咁又话见过佢偷鸡啊，见过佢去争嘢食啊，见过喺河边饮水啊。咁又亦都有话咧，有40几50人咧一齐目击过呢啲驴头狼嘅。咁但系当然啦，冇咩实质嘅证据啦，得个讲字。咁根据呢个目击啦，咁就话啲驴头狼啦，成身咧都系灰色嘅，腹部咧有少量嘅白毛，颈后边咧有鬃毛，但系个头咧就唔系狼嚟嘅，就好似驴仔咁样嘅。但系咧个身体嘅位置咧就似一只咧放大咗嘅狼咯。总之就系你将个驴仔嘅头咧放咗喺只放大咗嘅狼嘅身上咁样。咁据闻咧话体长咧有2米，性情比较凶猛，亦都跑得好鬼快。即系如果冇嘢食嘅时候咧，就会乱鬼咁食嘢啦，甚至乎咧会食人。咁根据一啲学者推测咧，话呢啲驴头狼咧可能同呢个几百万年前嘅嗰啲咁样嘅爪蹄兽咧系有亲属关系嘅。咁乜鬼嘢系爪蹄兽咧？咁呢啲爪蹄兽咧，亦都系马科动物进化过程嘅一种物种嚟嘅。咁而且咧，已经系绝咗种噶啦。咁喺美国嘅内布拉斯加州咧，曾经发现过一种咧石爪兽嘅化石。咁根据化石咧，再还原翻呢一只动物嘅样啦。咁啊，发现咧佢样咧好奇呢嘅。咁就系体型咧好似马，但系咧就唔系有马蹄啊嗰啲嘢嘅，系一只爪嚟嘅。即系又唔好话爪啦，好似嗰啲老虎啊、猫啊嗰啲脚咁样，咁咧好粗壮嘅只手，即系总之你就觉得好似系将嗰啲老虎嘅手咧换咗喺只马嘅身上咁样。呢一种野兽咧，亦都喺亚洲大陆上面咧生活过好长时间。咁喺广西啊、云南啊、山西嘅地方咧，亦都揾到咧8种呢个爪兽类嘅呢啲化石噶啦。咁你谂下啦，身体好似系马咁样啦，但系只脚咧系好粗壮嘅。是好似老虎咁样嘅手嘅，咁呢一啲咧就可能咧就系《山海经》入边嘅嗰啲薄嘅物种嚟噶啦。咁其实物种咧喺进化过程入面咧系会有好多嘅分支噶嘛，咁所以唔同嘅物种之间咧可能会有一啲亲缘嘅关系。咁我哋一齐睇下咧啲爪兽类嘅亲戚咧究竟系有啲乜嘢。咁爪兽咧系属于呢个基蹄目下边嘅一个亚目。咁基蹄咧就系单数嘅意思啦，基就系、是。咁喺基蹄目之下咧。咁除咗呢个爪兽亚目咧，咁仲有2个亚目嘅，咁分别咧就系马形亚目啦，同埋角形亚目。 咁呢個馬營亞木下邊咧就包含咗馬科啦，即係依家嗰啲馬啦，同埋咧已經滅絕咗嘅雷獸科。咁呢個角營亞木入邊咧又包括咗西科啦，即係犀牛嗰啲啦，同埋莫科。嗱，我哋知道咧，爪獸已經絕咗種啦，係咪？咁但係咧，佢嘅近親係啲咩咧？咁一個就係馬，一個就係犀牛。嗱，你將佢組合埋一齊啊，馬身。咁就係馬科嘅馬身啦，爪獸嘅虎爪啦，同埋犀牛上面嗰隻角啦，獨角啊，仲要三個特徵組合埋一齊咧，就係《山海經》入面嘅嗰種薄嘅樣啦。咁我哋再睇翻嗰啲驢頭狼啦，呢啲驢頭狼咧，其實亦都係爪獸嘅一種嚟嘅。如果喺原始森林咧，仲有呢一種爪獸存在，咁我哋就極有可能咧，可以揾到呢一種薄啦。咁所以咧，我真係好大膽去推測啦。呢本《山海經》根本就唔系讲紧依家呢个文明嘅地球，而系讲紧以前史前唔知几多嘅文明之前嘅地球。而当时咧真系有呢啲生物喺度嘅，就系我哋依家见到嘅嗰啲生物嘅祖先。即系所以你会发现喺《山海經》入边嘅所有嘅动物咧，你根本上系揾唔翻嘅。咁因为佢哋就系我哋依家啲动物嘅祖先，咁你又点会揾到佢哋咧？你只可以喺佢哋嘅身上揾到呢家嘅动物有嘅特征，但你就揾唔到一隻完整嘅咁样嘅动物啦。OK， 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我系陈老师，得闲无事睇下古书，我哋下集再见。